你，你都不会知，仍是你背影一辈子。旁人尚在笑我坚持，我只得坚持。只相隔着筷子，相亲必须同时同意。地上最远的只怕是碰触，也不看我一次。墙纸一般贴在门墙，是我你的瞳望神殿魔，可曾被你欣赏过？其实我也想讲你知，谁伴你也非一辈子。来年来月我退息时，你想珍惜时，去这筷子空出一方无人留意，没有有所失的你未和意，未竟缺了一寸。墙纸一般贴在门墙，装饰你的堂皇，身边